在打气是非常重要的。经我度，事物不可对人言。你们到冈布寺来参加打气，不请开示来做什么？不请开示就是说你什么都会了，什么都懂了，也开了悟了，不需要请开示了。自己问问自己，你是不是处于这种状态？ 师傅，我这人说话啰嗦，那个嗓门还大。 先把掌合起来。 那个我毛病不是一 小佛的体，修哪一法都是修的皈依三宝。我告诉你，念经是皈依三宝，念佛是皈依三宝，参禅是皈依三宝，一切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皈依三宝，你懂吧？啊，你别以为那皈依三宝那是在家居士才发现的啊，我们现在都不能皈依三宝。皈依佛，皈依佛是什么呢？皈依脚。我们一天到晚糊里糊涂的胡思乱打妄想，能够皈依脚吗？皈依法，皈依法是皈依正。我们一天到晚都是邪知邪见。皈依僧是皈依净，一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我们能够够得上皈依三宝吗？都顾不上了。你别看皈依三宝还不容易啊，啊，这个叫做一切法取此三宝，是取不过。那个皈依三宝是法界，我就把这句话用在这个皈依三宝上来。你这都要学习呢，啊，那个皈依三宝这一句话，人人理解不一样，它不具法吗？那他人人理解都不一样，凡夫理解不一样，二乘理解不一样，菩萨理解不一样，佛理解不一样，那么皈依三宝这个那就是法界啊，一切法取此三宝，是取不过啊。皈依三宝，现在你到冈布寺来为什么的？ 那成佛道路啊。 成佛道路，那么成佛道路在禅堂里叫你参禅，会参不会参呢？ 在学禅呢。在学禅呢。 学禅呢，怎么学的呀？ 那就是我念佛是谁呀？ 你对这个禅宗这一法有没有信心呢？ 那我早就做成了，怎么没信心呢？ 早就。现在你功夫用的什么样子呢？ 不敢说功夫用的什么样子 啊， 这是 一个不敢说用的什么样子。现在就不谈这个用的什么样子了，首先你问你会用不会用。 也不敢说会用， 那就麻烦了。你说我现在用了多少了，用了多深了，那可以说我现在还刚刚学习啊。你这不能说是不会用啊。 我说那你就是都是六根啊，过就文字性啊。 你这个那你又是胡说，又是瞎说了。禅堂的叫你怎么用功呢？你这就是胡说八说了啊。读摄六根，净念详细啊。那是大师之菩萨圆通章哎。你是做什么的？你是念佛的？ 我没念佛。 没念佛做什么了？ 哪个叫你 读摄六根的？你要是能够把念佛是谁提起来，不是六根、八根、十根都能摄，什么根都能摄。 就是现在你们这就修出发现乱七八糟哎，不得其门而入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末法，末法到了现在这种程度啊啊，到了现在这种程度啊啊，你心里像乱七八糟的，一哈说你三禅的我不高兴，我这三禅的我起意见的，一哈又毒蛇六根的啊，一哈大悲咒又来了啊，一哈地藏经我也念过的，就是肚子里像什么东西都有啊，乱七八糟是吧啊，到禅堂里下来，禅堂高明寺这个禅堂它是讲专修的，别个路我们不知道啊，专修，专修还修不好呢，杂修更修不好，杂修是一事无成。 那怎么我是念佛是谁他就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？ 是吧，你那个什么东西一天到晚乱的，还看了个小人，从哪来的？ 我也不知道他从哪 来的。啊啊，你的别个事就不记得心里上，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上啊。 就是我今天就是来问问你甚至啥的呀， 问问我不叫你问问这个东西啊，你这个东西有什么问头呢？那出现小人，这胡思乱想什么都会出现，不但小人什么都会出现，嗯，这也能算警戒吗？这个算不得警戒的，还这还算警戒啊？啊，那就是众生的妄想。 啊，不说警戒，那不是我唱念佛是谁他出来的呀？ 念佛是谁不会有这个东西，我告诉你。 那他怎么会出现呢？我就不能。 啊，那就是你现在心不摆在念佛是谁高头，他就有的。 我就是心念放在念佛是谁上面去，他出现的这个情况。 不会的的，嗯，那你就出现了以后，你去管他不管他呢？ 出现 想他不想他呢？ 我也不想他了哟。 不想他就罢了，不想他，你现在还你不是还你不现在不是想到现在吗？还问我吗？你就把他丢掉了，就没有了，永远把他丢掉。想都不要想的啊，还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想， 出现什么都不丢，太阳月亮都把它丢掉。 哎，我看那还丢得快一点， 青天白云也都丢掉， 青天白云丢得快一点。 好， 谢谢 啊， 问过的不要问，你这个问不得用，嗯，你就给我好好用功，嗯， 事情好像往前走呢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好像倒退的走路呢，是不是正确？ 退后方知是向前，看你怎么退法了。 用后背这么靠着。 用什么？ 用后背这么靠着。 我没听你，我没听你说用什么的话。什么叫退后啊？你说的向前是什么意思？退后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能够退后，退后就是向前。 退后其实也没有退，就是说能够在那里能靠住他，就是让他不要往前动那么一点点。 你现在用功没用功啊？ 几年在摸索吧，总觉得往前如果走那么一点，总会出很多这个岔路。如果是向后这样呢，也不能说向后，反正就好像人在这里不动，他反而是好像没有什么。 这个禅定浮世水还有个前后啊。禅念佛是水，哪儿是前，哪儿是后？ 因为我几年都在。 在这个容易用到眼根上面，好像或者眼根啊、一根啊这样的，所以出了很多的这个弯路。后来慢慢的就 你既然讲如果说你说走了很多的弯路，你这个几年都用什么功的？ 最开始看这个来国老房一部，他就是起一情，起一情，开始就是这么审问吧，生起来一股心力，这心力后来认识到这个心力不正确，后来就休息了有2年的时间，歇下来，但是还是有时候提起来的时候还很容易用到眼睛上面。 你说用在眼根上怎么用啊？用在眼根上怎么用啊？ 如果是眼前，注意眼前这些东西的话，就容易随着它转吧。 那个还是眼前还是什么前呢？ 体会不上，好像应该在这个。 那你怎么说是用在眼根上的？ 有时候是自己的这个意念也掺杂在当中吧。 那个意念是一根，也不是眼根呐。 这一点。 这是你的妄计，认为这个好像是是眼根，也不是耳根。也不是其他的几根，那为什么是眼根呢？ 这点我也区分不太。 你还是打开来看东西叫个眼根，还是闭起眼睛来看东西叫个眼根？眼是对舍尘的，你对的什么尘呢？ 反正是闭上眼睛的。闭上眼睛。 什么？ 眼睛闭上，就是。 眼睛闭上来看什么东西啊？ 他有一种好像感觉吧。 那我问你，你现在究竟用功没用功啊？你现在用功没用功啊？你根本就没有用。你就念佛时根本就没有参，人家是说话摆在这个地方呢。真正用功的人就在念佛是谁用这个功夫，功夫是有深有浅，当然功夫也有境界啊。你根本就没用啊。你也看过来过老黄的这个语录，语录不行，主要那个开示录就是讲用功的，你怎么看的？ 可能我自己业障重吧。一开始用的时候，自己 一开始最重要的就这个一开始，是吧？有好的开始，你这个路呢走着就顺顺当当的，这开始非常重要。所以走弯路，走弯路就是因为开始没开得好，犯这个毛病啊。这个病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理路不清楚。学佛法，懂佛法的道理也是个不容易的事儿，要学习，禅宗这一法叫我们参念佛时的起一行，你叫我念佛我会念，念经我会念，持咒也行，其他法门都好办，只有参禅这一法，其他法门呢有这么一部分它是适合于众生的根性。什么众生的根性啊？众生根性做相啊，他这些法门呢无形当中呢好像都有相，念佛有个佛可念，念经有个经可念，持咒有个咒可持， 他唯独参念佛是谁起疑情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啊，叫你心意识都要舍掉，其他法门大乘法门实际上都是一样，都要舍事用根。你说念经，念经不是舍事用根吗？凡是出家人都念过经的，无论什么经，楞严经、法华经、华严都念经。你认认真真的把这个经念好，全过程念这个经都是舍事用根念的啊。人家法师讲啊，念经念经，那个戒定慧一次修成，而全部的佛法都不能够离开戒定慧。啊，整个的佛法就是讲的戒定慧，修就修的戒定慧。他也是舍事用根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经，经是佛说的。我们念经为什么讲舍事用根呢？叫你念经的时候不要去分辨，说这句经是什么意思，那句是什么意思，那都是你的意思，不假分辨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，就一直念下去，出一口入一耳，出一口入一耳，他就能开悟啊，那就能成佛吗？那怎么叫舍事用根呢？因为这个经是佛说的，佛无说而说，从自性中流露出来的，是佛的亲证法门。你念这个经不用心意识，你这个心，你这个口，就跟佛的心跟佛的口是一样，那他不是舍事用根吗？佛哪里用心意识呢？人家不懂这个道理，我念经我就想想这个经这一句怎么讲，那个就什么道理，那你就用了心意识，那就不是念经的道理。念经有念经的方式方法，念佛有念佛的方式方法，参禅有参禅的方式方法，这不能弄错了的。如果念经念经有打妄想，你打妄想那就落得心意识，一点妄想都不能有，念经能开悟啊。啊，念经念就入观了啊。这个初发心的学这个佛法，所以佛法对初发心的来讲呢，是要有人讲，是要有人弘扬，不然的话说句不好听，那都是盲修瞎练。没错，人家说我们的盲修瞎练，我们喊冤枉，没错吗？冤枉什么呢？既然到禅堂里向来了，禅堂打气，搞不色这个禅堂是讲专修的，依法通是法法通，你把参禅参通了，法法都通了。现在的人呢，我看妄想多啊，习气毛病多，道心少，在禅堂里向身也好心也好，都不大能够进入禅堂所给你指导的这个轨道。首先从行为上都不能进入这个轨道啊， 啊，私心杂念多得很呐、啊。他与道不相应啊，偷心也多，与道不相应。昨天跑起子，跑跑起子，他说这个位置好，他就呢一声喊起子，他就看看哦，第一个了，第两个了，马上要打站板了，我就站在这个地方，他就不跑了。你这一不跑，后头人都跟着就不跑了。他在那用功啊，嗯，就像这些个现象，出入往返。不该的事情他偏偏要做，禅堂的规矩可以说完全适合于给我们用功的，给我们身心世界都要放下的，还不现成吗？啊，什么事都不要我们烦，这点小规矩都守不了，还想成佛做祖啊，还想开悟啊？说得好一点儿，重一点网银，也不过如此啊！啊，这对于某些人来讲，当然禅堂来讲是有人是用功的，嗯，佛法说起来，佛法处处现成的，真正的佛法对初发心的人是并不那么现成，嗯。什么事都是现成的，什么事都是本有的，那你还不要修了啊？心腹即众生，事三五差别，众生跟佛没有差别，心跟众生跟佛也没有差别，都一样。既然一样，我们还要修吗？为什么还有不一样的呢？这叫知道，这就不要我讲了，讲的还讲什么呢？啊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？一样是什么东西？你这个都不知道，怎么修行啊？啊，都向往搞门寺，哎，搞门寺冬天打气，我们去打气过冬去。嗯，有几个人是带了功夫来的，是带了功夫来到搞门寺来客气取证的，有几个啊？你现在他讲那些会用功不会用功啊？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啊！应该说不应该说，哪里这么多的这个说话都是摇摇摆摆的。 不会。 啊？不会用功啊？那不会用功，你在禅堂做什么呢？ 我现在没有 和尚。啊？ 在外 了。什么？在外了，搞么事？没在内了，外了。禅堂的打气，外了一样打气。人家在劳动当中打气，为我们服务之中打气，一样用功啊。你们用功不用功还要你说啊？啊，相逢不粘处，举意便知有。你这个人你走一步路我就看你是不是用功的人，还要说吗？你比如说人家会打拳的，有功夫的，啊，你说我也会打拳，你也会打拳，他就看看你，你走一步路，他就晓得你会不会打拳，啊，你瞒外行人是瞒得掉的，瞒行家是瞒不掉的，啊，你一开口，你是会用功不会用功，人家就晓得了，还多说吗？啊，都是废话连篇的，啊。啰嗦，没错，他自己承认是啰嗦的，嗯，啊，用功的人哪有这么多啰嗦的事情呢？啊，都是文不对题，这禅堂里像参念佛之水讲用功，哪有那么多闲话啊？你看禅宗这一法不简单呐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不要我们去做。吃饭有人烧好了，吃茶有人烧好了，啊，什么都现现成成的，就是给我们创造这个条件。你说什么都现现成成的，那我们还用什么功呢？哎，就是要我们用功的。五个气都快打下来了，啊，再打 人家说年怕中秋，月怕半呐、啊。嗯，五个气打下来，我们就走下坡路了。那马上一晃，十个气就打了了。啊，有人讲不能够空手而归。那我们自己看看，这打气以后，如果说。如果说要是离开禅堂，你带点什么走呢？啊，带点什么走？啊，那个没来啊？来了？嗯，来了，我们吃豆浆了。嗯，我们回去。禅堂打气就是办自己的事情啊，替别人办我还可以说投机取巧，替自己办事情还不老老实实的。嗯， 今天我录音了，我说话音你禅念佛是谁用的功夫究竟还得是真功还是假功夫，就是不晓得。 嗯， 不晓得呀。 什么不晓得？ 我那个因为产生热体 啊， 身上产生热体。 产生什么 热体？ 什么呢？ 热量。 热量啊？怎么产生热量啊？ 就给人身上怎么旋转，现在我不知道怎么用吧，我出发心不懂，说是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到脑袋顶有那些虚实的一点动了。 嗯，那确实你这个问题大了。嗯， 究竟这是空性、 嗯、 是对还是不对？ 嗯 我就请念念的这多对长点。 那么禅堂那个我也讲过的怎么用功啊， 念佛是谁 啊， 念佛是 什么， 念佛是谁， 念佛是谁。 嗯，我就念那个产生 产生什么了， 产生热体。 嗯，参念佛是谁？我看你有个病，你这个眼睛蛮大的，嗯，一天到晚都是向外看的，嗯，嗯，都是看别人，从来没有看自己，嗯，啊，啊，好的，啊，你先回去。啊，下次请开了学校再跟你说。嗯、啊，都是嗯，八点七门而入啊，一点基础都没有。嗯。